俄罗斯的俄罗斯伊尔库茨克体育网近日上载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以革命性思想攻势促进最后胜利》全文。